你知唔知邊個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維契啊？ 咩契弟話？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個雕刻嚟啊？ 咁你有冇聽過個小提琴家叫史必華波夫啊？ 你作噶？你個細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聽過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過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係 D 大調啊？D 大調不如屙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边首系《幻想交响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系《粉岭饮 high tea》？哼，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听《怒汉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见。 怒汉推鼓。 喂 ，Hello，Hello， 怒汗推股又到星期一啦，系啦，哇系，走火啊又， 走咩火？ 哦，走火，系系 ，Hello，Hello，Hello，Hello， 唉有啊， 有声啦 吓，系啊，点啊？ 点啊？ 喂，今日怒汗推股咧，我哋个题目就叫做希望啊。 是吗仲有啲咩希望 好有希望。如果你唔知道有咩希望呢你知唔知道 知 道 你知道 啊。你唔知道啊咁你就要听怒汗推股啦。是吗啊 ,Mike, 啊。Mike Wong 啊，就話希望目前接近絕望多啲喎，香港咁樣嚇嚇呢絕唔絕望呢啲係嘛？就睇下你本身係咪一個絕望嘅人嘅啫，係嘛？正所謂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 係啦。 學生運動係咩啊？ 无畏无惧， 系啦，冇错。 乜嘅计策咁凄惨嘅？ 系呢个声嘅。 系 学生运动，无畏无惧，咁个声噶嘛？ 系 系啊，女版陈绮成啊，吓真系都好怀念呢把声啊，真系。 好怀念啊！ 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就播一啲比较有能量啲嘅歌啊。是啦， 要鼓励下大家啦。 是啦，咁就即系做人又唔可以成日都头耷耷、眼湿湿啊嘛，系咪？ 系啊，如果唔系都冇晒精神咯。 吓，你谂下，即系一只白灼虾都落咗镬啦，吓都仲喺度扎扎跳噶嘛。 咁都要扎翻几下，显示自己有尽力咁。 啊，咁咯，都要弹到个波咧，俾人冚住个盖啦，都已经都仲喺度叮铃叮铃叮铃弹到，系嘛？都要挣扎啊嘛，系嘛？系咪啊？直到冇得挣扎为止啊嘛。 系 啊，一条鱼喺个砧板上边准备汤啦，都要搭两搭噶。 嗯， 系啦。咁但系香港咧，就真系唔系咁，即系我哋琴日咧，我哋就。好多咯，都去咗遊行啦， 係啊， 係啊，咁我哋見到咧，即係好多港豬喎， 係啦，好多港豬， 幾百隻啊嘛，嚇，係咪嗰幾百隻啊？ 啲港豬勁啊，點知幾百隻嚇？ 遊 嚇喺灣仔去金鐘都要三個鐘啊，大佬，唔係灣仔去中環都要三個鐘啊，係啊，嚇，即係你會發覺啲人咧一架架地鐵咁樣。啊、一路咁樣送啲人上去，一路咁樣加入呢個遊行隊伍。 我初頭以為係咪因為星期日有美食博覽，所以多啲人。原來咧，原來我錯過喎。 係啦，原來真係去遊行嘅。 係啊。 係啊，你見啲後生仔，梗係你話，嘿，嗰啲港豬嚇唔理嚇後生女、後生仔啊，咁啊見佢好濕濕醒咁啊，梗係掛住買啲潮嘢啊、成啊、打機啊嗰啲啦。 係 嚇，點知熱辣辣又係走去加入呢個遊行隊伍， 係 嘛？即係喺九龍塘地鐵站，你梗係以為嗰啲人喺又見到好多人走入嚟啦，係咪？ 嗯 嚇，咁又係走曬去遊行嘅。 嗯 嚇，呢個都係太過一面倒嘅願望。 係 嚇。其實啲人喺羅湖走落嚟嘅，係啊，都要睇唔過眼啦，係咪就係咁啊？恐怕唔係，恐怕唔係，係嗱咁。但係咧，琴日咧，即係嗰啲人咧，即係目測肯定過十萬啦。咁啊，有人就話十四萬咁樣， 十萬有冇咁多啊？ 有啊，嗱，警方都話2.2万咯。 哦，咁咪計翻警方以前個數。 咁你乘 翻。 或者乘八， 嗯 嚇，即係乘五至十咁差唔多噶啦，係咪先？ 嗯 嚇，咁啊即係佢話七一咁樣，啱啱嗰次就少啲人嘅，咁佢話得萬零人啊嘛，萬七人咁樣係嘛？咁即係嗰條數，因為而家啲警方嗰啲數咧嚇，即係已經係冇人攞嚟做參考啊，已經太脱離現實啦。 嗯 嗯。 是不是？ 是啊，即都不覺得有那麼少人咯。 是啊， 你看看相條裝士敦道，不只是裝士敦道，都不是軒尼斯道，已經那麼多人。 是啊，逼爆了啊。所以你說沒有人關心呢就假的。嗱，港豬理論呢就係成日都話啲人係港豬啊 ，free rider 啊，唔會出嚟啊。咁但係問題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啲港豬咧會彈出彈入噶嘛。係。係嘛？即係佢哋咧，佢唔出嚟嗰陣時候你就話佢係港豬，佢出嚟嗰陣時候你又話其他唔出嚟嗰啲係港豬噶啦嘛。係。係啊，即係港豬係有雙重身份噶嘛。係。係啊。啊，即係可以係唔係港豬，亦都可以又變翻港豬，亦得係咪？係。就是這樣的嘛，即是沒有永遠的港豬，即是有的，sorry，即是可能有的，但是呢，即是我，即是港豬這個terms，即是有些人呢，很喜歡說一些負面說話，有些人很討厭，即是說一句沒有用啊，這樣，即是下下都是負面的，很嚇人真的，咁就即是說，譬如啲港豬是不會被你影響到的，咁啊，那些就個個都是港豬的， 其實是給藉口自己啫，俾藉口自己不要再關心那些嘢，然後哎呀，跟住就又賴人哋不關心咁樣。 嚇，咁我就覺得即係好似流行曲咁樣嚇，你唔賣得咧，就又總有原因嘅，你唔可以咧，淨係怪啲聽眾咧唔識貨嘅。 係 流行曲啊，我唔係講緊嗰啲。流行曲又好，政治又好，都是要俾群眾的音樂嚟嘅。Okay? 政治的藝術咧，有時曲高和寡就的而且確存在嘅，嚇好精緻咁樣，但係有啲人又冇咁唔夠班欣賞，咁亦都有噶嘛，係咪？ 係 嚇，咁但係流行曲呢啲有時唔流啊，呢係你目的想流行嘅，唔流行嘅時候咧。就話啲人係豬啊，咁啊唔識聽嘢啊，咁樣嚇咁啊，而唔去檢討下到底啲人點解唔買單咧？嚇點解唔出嚟咧？係嘛？咁啊，譬如好似琴日咁樣，如果講形式咧，就講真就唔係幾吸引人嘅喎。咁即係都係遊行啊咁樣啦。 係啊。 啊，跟住到去終點就 都 係 行禮儀咯。 係啦。 都係咁。 去到終點啦，梗係 等出發。 但去到終點等出發。 唔係啊，即係去到等出發，跟住就身水身汗咁啊，慢慢咁啊，行幾粒鐘先去到終點。 係啦， 跟住就和平散去。 咪住，去到終點咧，咁啊，你會揾到一啲熟悉嘅感覺嘅。 哦。 例如有人係，我哋雖然失望，但係我哋唔會絕望。 哦。 嚇。希望在於人民。咩話？ 改變 始於抗爭。你會聽到啲好熟悉嘅嘢。咁就亦都會聽到啊，佢哋即係並不孤單嘅咁樣啦。咁就即係被即係呢個禮拜咧，即係雖然我應該就係大家都會覺得好離譜啊，即係因為東北判刑咧，即係判十三反東北判刑咧，判十三個月啦呢班，咁就即係唔係偷唔係搶，又都唔係為咗傷害別人咁樣，即係為咗政府嘅一啲即係一啲咁嘅 官商鄉黑啊， 係啦，冇錯啦，一啲咁嘅管治嘅即係咁。咁醜陋嘅事情啊，咁啊，為咗人哋嘅家園啊，被毀啊，咁樣嚇，咁啊去發聲，政府應該好好回應啊呢啲嚇，即係你如果你判佢哋坐監咧，你完全你唔聽到啲人嘅聲音啊，嚇唔聽到市民嘅聲音 嚇， 你直接將啲提出問題嘅人打即係。解決了提出問題的人，咁呢個是非常可恥的作為一個政府，咁英國佬咧係會聽的你不要太離譜就得啦，佢都會叫你不要太離譜， 但係而家政府 你不要兜個石油氣飛埋嚟。你是新界人沒問題，照飛。你不是新界人，你不要揸石油氣罐。 即有時他們知道他們分得到有些什麼，即是政啊，不過英國人當然是一個即很識玩政治的、 嗯、 的民族、 嗯、 民族或者是啊、不知道了，但是我很懂玩政治、 嗯嗯、 他知道你這樣做呢你只會越煲越大、 嗯、 是吧、嗯、那王之鋒、周永康還有經常忘記那個叫什麼、啊、還有那個眾志那個呢 羅冠聰 、啊、聰聰、啊、是的，經常都令人忽略的他真的、啊 都不你不要理人家都選到 咁當然啦咁但係選到呢啲嘢係咪 呀 唔好 好多因素 嘅唔好講呢啲呀 係呀唔好講啦 再選唔選都唔知呀嘛嗱咁呀即係同埋羅冠聰啦 三個啦咁呀咁呀即係衝入公民廣場亦都唔係為咗傷害啲乜嘢 嗯 什麼人啊這樣 啊還有那個公民廣場原本就真的被人公眾集會的地方是 沒錯啦啊即是你不擋他他就不會一陣又說有保安員受傷啊就是因為即是你不阻止那些人去表達這個、 嗯、 表達、他們的不滿啊或者示威啊、嗯、表達他們的訴求啊這樣、嗯、才會有這樣的場面啊嘛、 嗯 啊、你政府即是你反黑即是反轉在這裡說他們、啊、損害法治啊性啊這樣啊、 嗯、 這個真是荒謬的、 嗯 啊、但是呢有些人呢些頹友呢、啊、些頹友呢即可能說我們遊行啊性是沒用的這樣政府是不會聽的、哦嗯、這樣但當然這些是廢話啦一次半次的遊行不會倒台的即使、嗯啊、但是、這些是給到政府的無論獨裁國家都好都給到政府的壓力的、 嗯 是啊、即是政府一定要來打壓你的如果即是直到即是一個角力來的根本、就是嗯即是政府和人之間市民之間的角力的、 嗯 okay? 就你看到呢、昨天呢我看到有些希望是什麼呢就是香港人呢面對、嗯、即這幾年呢即尤其雨傘後呢、啊、那種有些人說無力感、啊、一陣又移民、啊、又成、啊這樣啊、再抗爭下去都沒有用、啊、再掙扎都沒有用、啊啊、但是當然啦、你覺得沒用就當然是沒人幫到你 的、 嗯、 是不 是那這些東西都是靠自己的是 不是我聽過有一次呢就 有一個故事、 嗯 啊、就有一個就是、是講一個山裡面有一個真人有一個高人很厲害的是的、啊、他呢就完全可以預測預知到所有事情、 嗯、 是的那就扮斯萬靈跟住有個僆仔呢那就咁巴閉等我考一下佢先咁樣、 哦、 是的那就即係走去想、啊、挑一下機咁樣走去睇下係咪咁巴閉先咩高人咁巴閉咁佢就諗住呢佢就捉咗隻雀、 嗯、 就揸住喺個手度咁、啊、到時呢就諗住去考一下佢咁啊問下佢，如果阿高人、啊、你估下我手裏邊嗰只雀咧，到底係生定係死嘅咧？咁樣嚇，嗱、啊、咁如果阿高人話係生嘅，咁我即刻碾死佢。 嗯哼， 哈哈哈哈，咁如果佢話係死嘅咧，我就即刻雙手即係一打開手掌，只雀就即刻飛出嚟、 嗯、 啊！嚇，咁你仲唔死咁樣嚇、啊？考到你啦啩咁樣，咁但係。咁佢就卒之帶咗隻雀去見高人，問佢呢個問題。咁高人就話：咁啊咁啊答佢喎，即係佢諗住冇得輸噶啦，靚仔噶嘛。高人就話：隻雀係生係死，係出於你嘅選擇，係控制喺係決定喺你嘅手上邊。 嗯， 就係咁啦。咁啊，香港仲有冇得玩落去咧？在於香港人仲有冇意志，冇意志咪。就快啲玩完咯， 係啊，玩能源係咪？玩能源概念咯。 哦， 係啊。咁啊，但係即係只要一路掙扎鬥長命，唔知邊個先死噶嘛，係咪啊？ 嗯， 係嘛？就算幾強嘅政權都有倒台嘅一日㗎嘛。 嗯， 最鋒利嘅都有生鏽嘅一日。 嗯， 係嘛？ 係嘅。 係啊，咁就。頭先我哋啱啱開頭咧播一個即係好輕鬆嘅歌曲咧，就係由蘇佩啊嚇 Super 嚇嘅作品嚇 《 輕騎兵組曲》，咁就揾咗個好玩呢啲好輕鬆嘅音樂好擅長嘅，就係 Arthur Fiedler Boston Pop 嚇。Boston Pop 再講一次咧，都係好多係 Boston Symphony 嘅成員嚟嘅嚇，咁就以普及即係將啲古典音樂普及。即係普及為目的啦，係嚇，即係唔好成唔一定古典音樂唔一定係要嚴肅啊，板起塊面啊咁樣嘅嚇，咁啊即係都係有樂趣嘅嚇，唔一定係 boring 嘅，就係咁。係啊，咁啊，我哋今日揀咗啲歌咧，就唔知有冇希望啦嚇，咁啊，但係就即係唔會話令你嚇聽到嚇死狗咁樣嚇。咁我哋不如再聽多一首啦嚇。 系、 阿莱城姑娘啊，比赛啊，阿莱城姑娘组曲、，Number Two 吓、亦都系 Arthur Fiedler， Fiedler 系啦，吓正唔正啊？ 唔错， 好轻松啊，系咪啊？ 超 轻松，系咯，敲下敲下，吓吓，咁啊，精神啲啊，听呢啲系咪啊？吓，唔好成日都咩啊 ，Baba Adagio for String 啊嗰啲啊， 死晒人咁样咯。 真係瞪曬扣黑咁啊！成個人就係咁啊！係咁啊！哇！咁啊！喂，啲人咧話咧，政府唔會理咧， 睇嚟琴日嗰個十幾萬人出嚟咧，即係 出乎意料，即係政府都有即刻要阿林鄭嗰啲要即刻出嚟回應喎。 哦，好似話正話走咗出嚟講嘢喎，但 係 佢講咩啊？ 啊，咁啊，即係嗱，通常咧禮拜二咧開完行會啊出嚟噏廢話噶嘛。 嚇， 咁啊嘅禮拜一就出嚟噏嘢啊。仲要跟大家講幾段英文咁啊，因為受到呢個國際關注咁樣嚇，係 啦， 嚇咁就咁啊，其實咧佢講乜嘢咧，我琴日已經幫佢度好咗， 係啊， 係啊，咁點咁啊，佢啊非佢都係照稿讀喎，嚇就係都係例牌嗰啲不存在咩政治打壓啊咁樣嚇，啲政即係聽到市面有啲聲音啊，對嚇批評啲法官啊咁啊。係嘛？跟住就感到咧，就極度遺憾啊！ 嗯， 係啊，不存在秋後算帳。 唔係咪就係嗰啲嘢啦，係咪？頭先啱就出嚟講，又係講呢啲廢話，係咪？ 但係點解咁搞笑嘅？佢唔係話唔係秋後算帳，佢係不存在。點解要成日都用呢個 terms？ 我佢哋不，因為共產黨係呢個不存在主義嘅祖宗嚟啊嘛。 OK， 嚇要不存在啊嘛，不即係當一件事情有爭議嘅時候咧。我跟你咬緊交啊，咬到面紅耳熱咯，嚇，跟住又不存在有爭議嘅，即係佢哋要不存在啊嘛， 係咪係咯？唔係唔係咩？ 咁但係而家明明就喺度有爭議啦，咁你話唔不存在係嘛？即係佢哋只有真理噶嘛，嚇，只有我一個真理， 真係老土。 係啊，即係 老土， 即係有啲一神嘅宗教都係咁樣嘅，只有一種價值嘅。 唔好意思啊，真係真係。 其他嘅就係走歪路啊嘛，就係犯罪啊，嚇就係做錯事啊嘛，嚇呢啲咁啊，即係一神宗教啊，或者呢啲共產黨獨裁嘅都係咁啊咁啊諗，即係咁樣講嘢法嘅，嚇。咁啊，但係當然啦，大家都感受到即係你。即係走出嚟，即係再三講呢、這個即係不咩絕對冇呢個政治打壓啊嗰啲咁嚇，但係即係有少少心虛啦，當然 直情係咯， 係啊，係咪先？ 係 嚇咁啊！但即係你睇個人數咧，你就知道啲港豬咧挑通眼眉啊嘛，嚇即係。啊！一港豬有樣好嘢喎，嚇、即係豬嘅智慧咧，真係非常高喎，嚇、好似寶貝小豬乜咁， 點啊？ 即係佢哋會分得，即係有時都公道喎，我覺得，嚇、嗱、即係譬如佢十三個被東北即係反東北被囚禁嘅，覺得判得重，黃之峰佢哋三個羅冠聰。周永康，他們覺得判得重，覺得是政治打壓，他們很憤怒，去出來，咁就即係分得很清楚。而當日林榮基，都有幾千人走出來撐林榮基，咁但係林子健呢又冇人走出嚟，我們都是林子健喎，係咪啊？咁啊，即係當然我唔係話林子健咧就唔值得撐咁啊嚇。咁但係即係大家有啲懷疑喎， 都係有啲保留先啦。 有啲懷疑喎嚇，咁就咁啊，又冇話走咗出嚟，冇話走出嚟咁樣撐。嚇，咁你話魚蛋革命咧，有啲人咧就話喂。即係有些人就成日好老土啊嘛，喺啲唔適合嘅場合，成日都講埋啲唔適合嘅嘢噶嘛，係嘛？咁啊，即係喂，點解咁你為淨係嗰十三加三嚇？點解唔為嗰個魚蛋革命啲義士咁樣嚇？ 嚇哇！ 係嘛？咁啊，即係去遊行啊咁樣啊！咁但係咧，啲港豬咧，又係挑通眼眉嘅，即係知道一樣玩一樣。 哦， 係啊。咁同埋邊邊有得咁講啊？係咪啊？不如加埋釋放樓下啊，好唔好啊？全部大集會咁啊！ 又不是七 的。其實判那班所謂義士的時候，那班支持者有做過什麼呢？ 不是，他們有集會的。 有集會的， 是啊， 不過少人而已， 是啊， 沒人 留意的。你自己不出來就沒計算了，是不是？ 是啊， 咁你怪啲港豬冇 feel 咁， 嗯哼， 即係你嘅歌迷唔出嚟， 嗯， 你又怪，喂，咁啊點解人哋啲歌迷係搞活動，人哋咁多歌迷出嚟， 係啦，人哋咁搭馬，點解自己得小貓三四隻，咁你拉人哋出嚟嗰啲冇用， 咁啊怪人哋嘅歌迷， 係啦， 啊，咁啊唔講唔通啊嘛，同埋下下都話點解唔講埋呢個，即係。點解唔搞埋呢個魚蛋儀式啊？咁啊，咁但係魚蛋儀式咧，有樣嘢就令，亦都好似林子健咁樣咧，令人 confuse 啊，到底係為乜咧？係未知，即係唔係話錯啊？係唔知啊？咁魚蛋革命到底革咩咧？ 其實都冇人 係唔知噶嘛， 我都唔知啲咩叫革命，革過咩嚟啊？佢哋 即係你話阿小麗老師，我都去知佢搞咩啊？嚇，即係搞小販噶嘛，小麗老師搞虛 擬啊，搞小販係幫啲小販 嚇，即係搞嗰飯嘅嘢噶嘛，係即係小麗你就想篤魚蛋就揾小麗咁樣啦，要有嗰啲咩夜市嗰啲，主要係呢啲噶嘛，係咁啊，但係。魚蛋革命搞咩咧？掉磚係為咗咩咧？ 冇理由掉磚係為咗撐小販噶，唔即係唔誇張咁。 咁啊，同埋即係因為第二日同埋之後，亦都冇人係嚇，即係恐怖襲擊都要有人出嚟承認責任啊，係咪？ 嚇， 同埋我哋呢個就為咗咩啊？啲因為法國加入呢個點樣聯合國啦，點樣又成啊咁啊，所以我哋就要作出呢個恐怖襲擊啊咁樣，即係你點都要作一個原因出嚟噶嘛，嚇，咁啊，即係你連原因都冇，咁啲港豬就聽唔明咯。 聽唔明 白，係啊，即係未諗到到底點解嚇，即係撐與唔撐，你首先你要話俾人聽，你為乜？嚇，人哋有權決定撐同唔撐，嚇，你連呢個都講唔清，或者你有講，但係人哋唔明白，咁你就要檢討一下啦。 可能 就係咁咯。 他說是選舉的宣傳活動 是啦，嗱 Albert Young 我們現在又來了，什麼輕騎兵序曲輕鬆策馬打仗也挺輕鬆的，是啊，就回答了他了，輕不輕鬆啊？你覺得 輕鬆， 第一首蘇沛那首 輕鬆， 不沉重啊，是不 是 策馬打仗很輕鬆啊，輕騎兵不存在是匪語俄化劣質中文，嗱有啱啊，有不樣， 係 啊，有不樣，有不樣唔會錯嘅，係啊 ，that does not exist 啊，係邏輯論證嘅用語啊，唔係日常語文嘅用語啊，係啊，你明啦呢個嚇唯物辯證法啊嘛，係啊，梗係要講埋啲咁嘅嘢啦。 但係佢成日講，即係咁樣講咧，有種咧好似咧。脱離了市民的感覺，有沒有這樣覺得 啊？直情脱離了人類 脫離了這 些不是人說的東西，大哥這些是即是現在的 AI 都已經更人性化了，真的你 Siri 都不會這樣說話 你又對你 又對是啊，來來去多幾句動一下就不容許那些外國那些外部嗰啲勢力說三道四啊，即係話你話如果嗱，紐約時報啊、CNN 啊嗰啲，即係啲外國嘅無論係美國啊、英國少少啊、德國都有啲人權組織都有對咧呢個黃之鋒入獄咧都有發聲，即係認為係香港政府咧就係即係做呢個政治打壓啦，即係損害香港嘅。自由啊，咁嗱，你又諗到到底呢、這個香港政府又點回應啊？或者呢個中國所謂外交部啊，嗰部中國個外交部咧裝咗一部咧念經機噶嘛，念經機係不斷重複噶嘛，得一句啊外交部咪嚟嚟係啊，不容喺外國說三道四啊，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啊 嗯哼 這些是所以是屬於中國的內政、啊嗯、是不 是他也是三幅皮的 大家都可以做外交 部長、啊嗯、是不是掂了都是你這些東西亂說說得了那 又不是、啊、不是個個都有家人有美國護照的、 哦、不是即是要有美國護照就可以了、 啊、 是的、啊、但是這個工作這個職位呢、嗯啊、就是即係大家都可以做嘅，係啦，即係、嗯、大家都可以升任啊，應該話 係 都可以升任，只要你背嗰背熟嗰呢幾句嘢得㗎啦，係啊，總之就外部勢力啦，係咪啊？中國人姓賴㗎嘛， 嚇、嗯、 姓賴最多嚇、啊，全部都喺係、哎、有啲即係。再加埋嗰啲咧，即係有啲咩心懷不軌嘅別有用心係啦， 係別有係 一啲別有用心嘅分子，係、 嗯、 分子料理，別有用心嘅分子係咪啊？咁佢哋做咩咧？就心知肚明啦，佢哋， 嗯， 佢又唔講啊嘛，你心知肚明， 係又唔講係啲咩喎？ 係啦嚇，咁就。這些是例牌的啦但是你不可以這樣就欺負了市民嘛、嗯、是不是香港的港豬不是那麼豬的嘛 是不是就是他們適當時候不豬的嘛、 嗯、 是不是講價的時候不豬的、嗯、挑通眼眉 check 完價錢、 嗯、 是的那都不是那麼易騙的資訊流通、啊、就是這樣啱啱先即是不過不是喎，不過而家啲香港啲都好多俾人俾啲騙徒嚇， 唔係咯， 話上咗年紀嘅多啲。 你咪話有啲大學生俾人呃咗幾多啊？電話騙案 嗰啲鹹濕啫衰， 知 嗰啲衰鹹濕 知衰乜？ 係啊，又話買埋嗰啲咁嘅 pen 啊嗰啲咧，係咪嗰啲？買埋嗰啲相啊，以為有嘢睇啊，咁樣又話一個月又唔知咩 plan 啊，咁樣以為好正啊，咁樣係嘛？點知嚇真人又肥又矮，成個老夫子裏邊個大番薯咁樣嚇，即刻喺度高呼被騙。 唔好咁 hush 啦 嚇！冇啊，舉例啫。 好多人都係咁嘅啫，好多女仔都係咁樣 P 圖嘅啫。 嚇嚇，即係成個大番薯咁啊！個頭嗰個。啊、大過諾威納大佬、 哦、我又不肯定因為我沒有見過諾威納 諾威納是一隻狗來的品種來的 是我都沒有見過 是啊很棒啊、嗯、這樣嗱咁啊即係雖鹹濕啊嘛後生仔多係咪啊即係佢但係佢又不會話即係譬如買埋嗰啲咁嘅，即係而家 Facebook 唔知好鬼多嗰啲買埋嗰啲，即係人哋外國買咗 N 咁多年嗰啲咧，有咩可調度數眼鏡啊？一陣又話咩套，即係嗰啲套落去個即係手機嗰度又變咗長鏡，咁呢啲通街有得賣啦，係咪？ 係啊， 咁啊。即係佢又講到咩只賣399啊咁樣，誒原本嗰嚿嘢百幾二百蚊咁樣，又話只賣399， 嗯， 啊跟住又送乜鬼套裝咁樣，送埋嗰啲咁嘅眼鏡布俾你啊咁，啊， 嗯， 跟住又嗰啲你攞到嗰件嘢咧就又唔掂嘅咁，啊好彩都會收到件嘢你買咗， 哦， 係啊，咁啊即係但係可能又啲眼鏡又花啊，個鏡嗰個架又歪啊咁啊， 嗯， 係啦，嗱呢啲嘢多數真係上咗年紀先至中招啊， 哦， 會啊會啊， 係啊，僆仔啊有另一啲嘢中招嘅， 嗯， 係啊。啊！俾人偷咗把劍啊！嗰啲喺網上俾人偷咗武器， 俾人困，嗰啲俾人壓。 哎呀，我冇打機啊，唔知啊呢啲。你有冇俾人偷過 Candy？ 有冇俾人偷過武器啊？ 細個可能有，但唔係武器咯，都係嗰啲物件啦。 物件啊？ 係啊，即係都唔因為唔係嗰啲打打殺殺嗰啲機。 俾人攞咗啲寶物咁啊！ 係 啊， 係啦。 唉，慘啦！俾人攞咗啲寶物最慘啊！ 嗯。 點啊？點啊？ 嚇！唔好啊！即係你有啲寶物，你就即刻變咗即係。不是廢青啊，即刻係變咗王者啊！ 都會傷心嘅，會 即係我見過有啲即係點講咧，我以前。我堂哥都會玩入遊戲咧，試過成個眼卡俾人爆咗，即係佢有啲咧黑咁樣入侵咗你個眼卡，成個眼卡翹起咗，跟住之後就乜都冇曬啦。 哦，走啦，就係咁啦，係啦。哇，咁啊，頭先嗰兩首都又短又輕鬆啦，嚇，咁啊，不如有播。 多首啦， 又播啲啦，又播背九先， 又背九， 系啊，好背第四樂，唔播第四樂章啦。 OK， 系呢個樂章，我覺得係背九嘅精髓所在。雖然咧嗱，咩叫希望咧？你睇下貝多芬，係咪啊？寫到背九幾乎全聾啊，係嘛？背七嗰陣時啊，唔係喎，好似背三都開始覺得有奶奶地嘢嘅，係啊。 背三就開始了， 之後就慢慢越嚟越濃啊，個人就越嚟越粗啊，係咪啊？即係你諗下，做作曲家， 聽唔到嘢， 聽唔到嘢幾慘先得㗎，係咪啊？你畫家咁啊，盲 Q 咗咁啊，睇唔到自己畫嘅嘢嚇，幾慘係咪啊？ 粗到成碟意粉掟落嗰個侍應度， 係啊，捧錯餐，兜頭肉丸意粉吸落嗰個侍應度，你話幾暴躁？係啊，真係衰過郭兆傑啊，簡直 係又關郭兆傑事， 即係郭兆傑最衰啊嘛， 乜都關佢事， 係啊。佢衰過嚇嚇咁啊，即係牛精到不得了，係嘛？咁啊，但係你明白咧，個音樂家係咪啊？濃 Q 咗咁啊嚇，即係幾絕望先啦，嚇幾？但係佢雖然失望，但佢並冇絕望， 仲作到 佢雖然絕望，但係又滿懷希望。我都唔知道我講緊乜啦。雖然絕望，但係好有希望。係啊，就係咁啦，嚇咁啊，都依然即係嗰個創作力咧，都依然砰砰聲咁，砰砰聲咁上，嚇咁就背九。雖然我成日話咧，即係好似一個，尤其是中將咧，係一個扭唔乾嘅棉，濕咗水扭唔乾嘅棉胎咁啊，嚇即係扭極都唔乾，以為佢埋尾咧，點知仲嚟多一大劈，嚇跟住仲嚟喎，嚇就係咁。即係好，因為貝多芬係好少沉氣嘅。貝多芬係好少沉氣，一個 Mendelssohn，一個貝多芬。Mendelssohn 就極度唔沉氣，係咪啊？你聽《Violin Concerto》咁樣，兩個巴咁住就嚟㗎啦嘛，個 soloist 係咪啊？由頭到尾連成一線咁樣嚇。咁當然啦，因為又後生啊 ，Mendelssohn 好後生，神天才嚟嘅。嗯，寫嗰啲咩《仲夏夜之夢》十幾歲嘅寫，細過黃之峰，係嘛？後生過周庭，係嘛 ？Midsummer Night Dream， 啊，幾正啊嗰啲嘢，係嘛？咁啊，即係當然就即係唔中意啲嘢又長又沉咁樣啦嚇，嚇咁啊，所以有種行水流雲嘅感覺。嗱，貝多芬又係唔沉嘅，嚇好少沉嘅，嚇係背九有啲沉。最尾一個樂章，嗱我哋今次咧就播佢最好嘅樂章，嚇呢個就是第二樂章，嚇我哋睇到一個人咧，雖然佢面臨住咁多外部嘅一啲啊衝擊嚇嚇，即係你諗下對於作曲家已經好大衝擊啦，聾咗，係咪啊？跟住又啲女又話唔中意佢，係嘛？嚇、啊，即係貝多芬又中意一條女咧，但係咧又覺得即係家底唔相稱啊，即係人哋覺得貝多芬唔即係唔夠門當户對啊，嚇、即係佢中意埋嗰啲人哋家底好啲嗰啲，嚇醒啊呢啲，咁啊但係點知就唔 work， 嚇咁啊又唔開心啦咁啊，咁啊雖然如此嚇、啊，但係咧都將佢嘅。即係喺佢嘅作品度咧，我哋睇到又哇，好都仲有好多生命力，好多創作走咗出嚟。嚇、呢啲就為之偉大咯，係咪？所以我哋幾百年之後都繼續聽緊佢嘅音樂。我哋聽下呢個版本非常精彩嘅演出，一陣翻嚟再講到底係邊個。 哇！打定音鼓，估嗰個要加人工啊！ 好爽快啊！ 啊，哇，幾 firm 啊，係咪啊？咁啊，呢個就係由呢、這個即係一個大我被人大大忽略嘅指揮 Eric Langstorff 啊，啊，指揮 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啊，咁就 Eric Langstorff 咧，我哋上個禮拜咧嗰個女武神飛翔咧，就係老 Langstorff 嘅指揮嘅。咁、就有個牌子叫 Surfer Lab 啲發燒友嗰啲錄音嗰啲牌子嚟噶啦。咁、就揾咗個即係冇乜嘢撈嘅 Langstorff 咁啊，走嚟指翻好似 LA feel 嚇、咁啊出現翻一啲老鬼嘅效果、新錄音老鬼嘅演。的工價，咁呢一個咧就係 Langstorff 咧，仲係呢個波士頓啊 Symphony Orchestra 嘅總監嘅時候嘅錄音嚇，咁、就佢有幫嗰陣時係有錄到全套貝多芬一至九嚇，咁、就個水準亦都非常之高嚇，咁、就咁當然啦，即係大師輩出啦嚇。咁 Langstorff 呢啲咧就係冇乜明星風範嘅嚇、老老實實咁樣嚇嚇。咁、就但係佢啊操到隊樂隊嘅水準非常之高嚇。咁、就係一個好出色嘅樂隊嘅 trainer，、我可以咁講嚇。咁、就貝多芬第九球先聽這個呢一個就我想佢都算是佢九首裏面最出色的一首、尤其是呢個第二樂章，你聽到直情嚇、充滿新氣，充滿簡直是充滿希望啦！簡直成個聽到個人都升起嘅，簡直嚇咁、就同埋即係不同聲部的互相配合啊，呢啲都都係無懈可擊嘅，係啊！你聽到那些短笛、長笛嗰啲咧，又是要加人工嗰啲嘅，喺度哔哔哔哔哔咁樣咧，係好正。同埋個定音鼓嗰種，即係就係俾到你一種好 firm 嘅、好有能量的感覺，係嚇。呢啲就為之正啦，係係嘛，就係咁啦，係咪啊？喂，咁啊，阿林鄭嗰啲咧，講起林鄭，頭先我睇到又係講埋嗰啲咩鬼，即係非呢個政治判決啊、剩啊嗰啲啊嚇，政治迫害或政治犯嚟形容雙學三子啊嚇，呢三個細路變咗三子啊，幾勁，係啊，完全不正確啊！重申律政司冇。啊！政治檢控，咁、但係啊，何君瑤今日又講喎，雖然唔係今日啦、之前咧喺個港台個節目同阿周庭啊一齊嘅做嗰個咧，咁、就又話邊係政治，又係冇政治檢控喎。如果政跟住佢再加多句，如果是政治檢控咧，就坐廿年啦咁樣。 倒米 喎， 係啊，即係用更醜惡的語言嚟掩飾一些醜惡的事。 係啦， 係啊， 係啦， 就好像呢、這個香港嗰個一國兩制，當然冇受侵害啦，係咪啊？你哋仲活著就知道我哋黨是寬宏大量啦。你都未死啊，就係咁啦，不知道這些什麼腦來的，就是這樣，即完全是真災難、完全是災難，公關災難、雖然他不知道是什麼公關， 他以為這樣就可以過到骨、 擦鞋仔說話真有時真沒經大腦、 看他自己去法庭selfie 嗰嘢都知道佢傻傻地噶啦， 真係慘啊！而家香港 以為自己可能以為自己有啲權力咧，所以喺法庭影相都還管到佢、 香港真係嚇、各方面都嚇、崩壞啊！真係 係啊， 係啊，就係、人又崩壞，制度又崩壞，係咪啊？ 咁啲當權者就係淨係識得用呢啲咁嘅質素嘅人。 係啦，咁我哋好相信嗰個司法嘅制度啦，嚇好相信法庭啦。 以前 係啊，一向係咪啊？我哋都不禁都要有啲懷疑啦，開始 係啊， 係咪啊？咁新聞嘅自由，我哋都已經睇得到啦，係咪？ 咁其實已經嚇移交咗個主權廿年啦。咁啊，其實人哋已經幾乎各方面已經安插咗唔同嘅人喺任何部門啊、組織啊、機構啊， 係啊， 咁多年啊，到而家仲唔發揮到作用，就真係有啲問題啊。 係啊，但係即係你睇到啊嘛，你越做得多嘢就越禍啊嘛，啊就越難睇啊嘛。嚇咁啊！即係因為由人又好，制度又好，咩都連一條路啊都搞唔掂啊嘛！ 誒唔係條路，係個收費站啫， 交通都搞唔掂啊！ 真係 嗱，我哋之前譬如個港鐵咁啊，都出曬事啦，係咪？ 日日咧 啊！咁啊， 好離譜㗎！咁啊， 連去機場嗰條路無啦啦就要搞呢啲咁嘅雙向收費， 唔係搞收費，我覺得都本身就冇問題嘅，但係咧。雖然都可能有些問題，但他是未搞好個交，即是他未搞好啲收費亭，跟住就要實行收費啦。咁咪真係夾硬搞我啲嘢， 咧咧啡啡咁啦嚇， 是是但但。 咁啊，為咗即係呢個同配合呢個嚇港珠澳大橋啊嘛，咁啊港珠澳大橋都已經係咧啡噶啦，係咪？咁啊，跟住即係咪話到時啦？你睇下咪要解決呢個交通問題咪嗱，即係證明呢個港珠澳大橋咧就有需要啊，啊可以舒緩到呢、這個嚇嚇、啊、去機場嗰條路啊，咁啊係咪啊？ 咁樣講啊？ 係咪？你估得唔得啊？做得出啊！真係，即係好似嚇2014年即係雨傘運動嘅時候都搞到冇。本來都不是那麼塞，都要專門搞一些塞車出來啦，你看到政府是真的這樣做事， 故意製造這個既定事實嘛， 是的，沒錯啦，即是政治 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嘛，即是民生啊各樣東西是完全可以犧牲的， 哦，當然 是吧，即是我們看到眼見及此，即係點會唔覺得崩壞啊？咁啊，但係即係我哋都睇到希望嘅。如果你香，即係唔係你哋嚇，我哋嚇，即係香港人，如果即係即係保持呢啲鬥志啊，咁樣咧，敢於發聲嚇，喺每個人喺自己嘅範疇裏邊嚇，做好自己嘅嘢係嘛，又敢於發聲，咁香港依然有希望嘅。係咪啊？作歌嘅係咪啊？即係好似周老闆嗰啲，就作多啲歌，係咪啊？做學生啊，讀好啲書，係咪啊？做琴啊，整多幾支好琴，嚇、啊！做新聞嘅嚇，唔好事事淡淡咁樣嚇、去發掘多啲真相出嚟，係咪啊？唔好見到別人哋有隻黑色嘅熊俾人咬親隻手，又話黑熊咁樣嚇。即係而家嗰啲記者都亂嚟噶嘛，係嘛？明睇個樣成隻馬來熊咁啊，係都要話黑熊，大佬黑色嘅唔係黑熊啊嘛，熊貓都唔係紅色啦，大佬係嘛？係大灰熊又唔係灰色啦，嚇大就幾大嚇，即係唔好求求其其咯，即係我哋都係。香港有時就是消費主義啊，始終都係，唉，唔好同我講咁多啊，仲要邊個最好你俾我咁樣嚇，幾多錢咁 ，how much 咁樣嚇，一埋去就問 how much 咁樣，嚇冇去真係嘗試理解嗰樣嘢嘅價值喺邊啦，嚇咁啊養成求其嘅習慣嚇，就係咁啦。嗱，貝多芬咧就即係聾嘅。 这个很多人都知 道貝多芬呢就好像不是就聾的不知道那么就是都面临着很多生活上的身体上面的困扰啊，这样都作出这么好的歌的作品 咁另外有嗰啲有一啲咧，就又係好受困擾嘅。 邊個啊？ 就係嗰啲咧作啲歌咧，都冇人理嘅。 哦，嚇、 啊！作埋啲交響曲咧，冇人想演奏嘅嚇、啊，即係冇公演過嘅嚇。 嗯， 俾著你，你會唔會懷疑啊？即係你遊行一百次，個政府完全吞都唔吞嘅嚇、啊，幾廿萬、十萬反國教、反廿三條，吞都唔吞嘅嚇、啊，即係暫緩一下都唔暫緩嘅，咁你都會失望啦，係咪？ 嗯， 嚇、啊。即係你都做到咁，佢都啊冇反應咁啊嚇，或者甚至回應都唔回應，大話都唔講翻個嚇，當你無事喺你呢啲嚇，小貓三四隻嚇嚇咁啊，即係當然就自然就失望啦，係咪？咁啊，但係咧呢一個作曲家咧就作埋啲歌咧，就真係冇人理佢。但係都繼續作， 嗯， 係，係啊，咁啊兼且咧就一路作到咧，又係好似貝多芬咁樣， 嗯， 九首交響曲，仲不特止，寫大量大量嘅歌仔， 係 啊 ，chamber music 乜 Q 都有，係，係啊，咁啊佢係彈吉他嘅本身， 哦， 呢條友 係邊個？ 係啊，咁啊講到咁啊，大家都估到啦，歌仔王。是嗎？舒伯特，係啊，係啊。嗱，舒伯特唔受歡迎嘅，係尤喺香港， 哦， 喺香港咧都唔受歡迎嘅，係尤其是啲賭仔咧，好唔中意舒伯特嘅，嚇輸到突啊嘛， 嗯， 係，係啦，就係咁啊， 嗯， 嚇咁啊，但係咧，佢亦都係創作力咧，即係保持嗰個嚇。創作力啊，一樣係殺，係咁寫係咁寫嘅嚇，寫到三十幾歲瓜柴咁啊，嚇幾慘啊，係咪？係。咁但係佢哋都唔會放棄咯，就係、是、咁。我哋聽下呢、這個有呢個叫偉大啊嚇 ，the great 嘅題為題嘅，有個咁嘅副題啊，俾人稱為 the great 啊偉大交響曲。我哋聽下佢又有幾偉大先。 嗯哼。 哇勁啊！仲要現場玩添啊！係 啊， 柏林愛我啦，雞蛋王啊，捐咗翻啊！咁啊，舒伯特力狗係呢啲玩到熟曬佢啊，但係都依然都係有新意嘅，聽佢喺唔同嘅版本，係係咯，啲好嘢，好嘢，一碟好嘅餸係嘛？即係一路整嚟整去，咁樣咩咩菠蘿，咩菇山楂菇魯肉啊，乜鬼啊？整嚟整去咩乜鬼鮑魚咪又係嗰啲，係咪啊？但係整得好都係唔同嘅，就係咁啦。嚇咁啊！啱啱睇有個新聞又好笑嘅喎，呢、這個即係我講塞車咧，嚇、即係青馬收費亭啊。阿陳凡咧，嗱你又估下佢會講咩啦？呢、這個而家即係啱啱新任嘅運房局局長。你又是估到的了 是吗 是吗又是照我那篇稿背的又是、 不存在你不知道什么问题、 他没那么深他说的 是吗 他说 佢留意到喎，佢留意到啊，今早啊青馬收費亭引起市民不便，所以特來視察，又指呢個運輸署已盡力改善交通情況。真係 sorry， 抱歉都冇聲喎，真係。 係啊，搞到人哋啊搭唔到飛機。 佢係同林鄭。即係同林鄭嗰啲撲街又係一樣嘅，啲痛咧嚇、嗯啊，突然踢下波，突然間變咗港波嘅、嗯啊。我留意到咧，啊有人交失波啊，就或者、嗯、啊，我留意到咧，有人咧射波咧一飛沖天啊，嚇打飛機唔知射到去咗邊。但係你就係嗰個射波嗰個嚟嘅喎，嚇、你突然間變咗港波嘅嚇。啊你有冇發覺啲友都係咁？留觀察到咧，市民咧有呢個乜乜物物啦，留意到市面上咧有啲人對呢個有個即係指責政府有個咁嘅講法啦，咁啊，嚇置身事外，可能而家都係做政府嘅都係咁噶啦，嚇發即係看守政府咁啊，好似。 總之乜都唔關我事 咁可能都係事實嚟嘅。 係 啊，我都係扯線嘅啫嘛。 係啊， 咁啊點會唔令人憤怒咧？咁樣係嘛？我想問一下咧，我頭先講話呢個周庭同阿何君瑤咧， 係 即係大家上節目咧，咁啊何君瑤咧，你知啦，佢撲街又要扮讀書人噶嘛，嚇、但係佢好渣嘅，佢讀嗰啲大學，排第英國120幾 吧， 排127排126嗰啲嚟噶， 咁啊， 好 Q 渣啊， 走渣， 有人 comment 咗間仲差過中學嘅大學啊嘛， 你叻人，你叻人。就不會吃這些飯的了、是不是、即是你看什麼陳萬琪啊那些是不 是 好像腦有問題的嘛是不 是 即是你不會走去、親共的嘛 即是 很少 是不是是的即是 你覺得你不用吃這些飯的嘛 是 的是即係你自己叻嘅，你揾到食噶嘛？使乜使乜做奴才啫？係嘛？使乜做契弟啫？ 係啊， 咁就跟住周庭咧，之後佢就，但係咧佢就又要扮讀得書多啊，又要扮我好有教養啊，嚇、即係教化你哋班死廢青啊咁樣咧，嚇、即係你哋係錯誤嘅，做埋啲嚇。做了很多錯誤的事咁啦，又係嗰啲嚇，自己都冇讀書咁啊，講埋啲咁嘅嘢嚇，自己都冇教養係嘛？嚇、跟住就伸隻手出嚟咧，就即係好有風度咁啊，同阿周庭握手。咁、啊周庭就冇同佢握手喎，咁啊搞到阿何君瑤就好怒鑑啊，即刻縮翻隻手。你覺得周庭咁樣做啱唔啱咧？ 啊 嚇！ 何君瑤平時都不尊重人的啦，做咩要人哋點樣尊重你呢 係咪啊？但係我冇禮貌喎、 冇禮貌。 係咪啊？人哋同你握手，你點都要伸隻手出去喎、 係嘛？ 係咪咁？係咪咁先有禮貌咧？ 唔係噶。 啊！嗱，禮貌嘅嘢咧，即係唔係淨係形式咁簡單嘅嚇、你見到一個人冇乜事幹啊，伸隻手出嚟，梗係同佢握手好正常啦。係咪啊？ 係。 人哋同你笑一笑，係咪啊 ？How are you today？ 咁你話啊，咁你 have a nice day 咁啦嚇。 係啊。 你冇理由吊高佢㗎。係。突然間，係啊，咁啊，即係。即係咁啊，正常嘅咁啊，即係大家來往，但係何即係你見到一個你好厭惡嘅人咧，嚇、你伸隻手出嚟啊，你好唔尊重嘅人咧，佢伸隻手出嚟咧，你又即係的而且確就冇必要同佢握手喎，係咪先？係嚇，咁啊，阿白蘭高又點睇咧嚇？你啊即係老江湖啦嚇， 我咩老江湖？都唔識， 多好多社會經驗啦，係咪啊？ 冇乜喎。 但我諗何君瑤應該都係 至少年紀啊多過啊、多過 Candy 唔少先啦。你覺得如果咁樣啲後生仔咁樣唔握手，係咪冇風度、冇禮貌？ 會被人話冇禮貌咯。嚇、啊！咁、啊、但係睇下真係對方係咩人咯。嚇、啊！即係對方係何君瑤啊、梁美芬嗰啲咁，真係多謝啦。嚇、啊！我覺得佢自己有自己嘅原則，係真係唔啱我。 係咪啊？我覺得對人是要有禮貌的、有基本的禮貌很重要的、不過如果你判別到對方是一個人形物體、未必是真的一個人、你就可以收回、大佬污染到個氣場嘛、是吧，你周庭那些女神嚟噶嘛、可能在某些人心目中，係、嘛？你咁樣一呃，咁樣即刻污染咗個氣場， 冷手添。 冷手啊，點得咧？係嘛？翻去要猛咁沖涼，猛咁洗手啊，嚇揾啲酒精滴露咁樣。 但我諗咧，何君瑤應該都係專登噶啦。即係專登放隻手出嚟俾佢壓咯，即係咁 又唔係嘅， 唔係佢呢啲扮嘢咧，即係要扮有風度嘅。 佢就個扮俾啲選民睇啫嘛。 係啊， 係咁有啲人就係食呢一套啊嘛，覺得年輕人咁樣就冇禮貌啊嘛。係 啊，但係何君瑤嗰啲嗱 ，Lawrence Chan 又講得啱啊，嗰位 X 山咩叫 X 山啊？ 笑啊！我以為講粗口添。 X 應該係個粗口嚟啊，係嘛？即係好似我哋個飛，我哋個 mixer 咁壞了 X 咁。 係啊， 壞 X 了啊！ 唔知啊， 嗰位 X 生啊，野雞大學畢業啊嘛，講嘢直頭爛仔咁啊嘛，係啊， 係好爛仔啊！ 啲爛仔又要扮 gentleman 啊嘛，最老土。啲文化人咧就粗口爛舌啊嘛， 係 啊，尖叔啊嗰啲咁樣啦， 係啦。 啊！尖叔好嘢啊，真係啊！我嗰陣時做 studio 啊，聽君一直話，簡直係勝讀十年書啊！ 點啊？ 嚇！即係嗰陣時咧，後生咧，咁啊，即係好沉醉啲音樂啦、製作啦、創作啊，各樣嘢啊，即係成日都係諗咧，即係點樣可以作啲更好嘅嘢啊，做啲更好嘅歌啊 ，Kilikala 咁樣啦。嚇！咁啊，即係都係喺。即係一路沉醉喺嗰個環境，點樣整啲好啲嘅嘢嚇？咁啊，但係阿詹叔咧一講咧就即係即刻茅塞頓開啊！雖然我當時都係唔明啦嚇嚇咁，即係佢話你點樣先可以創作到一首好嘅流行曲啊咁啦嚇？佢就話你要觸摸到嗰啲。群眾嗰啲用 X 族嘅心態，咁你就發達啦。要觸摸到啲群眾嘅用 X 族嘅心態，係咁、我當然嗰陣時就覺得係唔係㗎？係咪個個都用 X 族啊？咁樣啊？咁但係咧，而家即係我發覺咧，大部分人都係用 X 族㗎嘛。係咪啊？ 係。 即係你太過，你有唔好話太過，唔係叫曲高和寡。即係你唔使太高噶啦嚇，你正常啲人都聽唔掂噶嘛。係咪？ 係啊。 嚇！即係佢又話你，唔好咁咬人嚼字，即係你唔 cheap 唔掂嘅有時。 係啊。 嚇！要 cheap cheap 地先掂啊。嚇！就係咁咯，即係好似啲嘢食咁啊！你太好食，你真係停執笠啦。你有冇發覺香港啲食肆咧好食真係做唔住啊？ 哦，會啊，即 係一來租貴啦，係咪啊？嗱，你好食嘅，有時啲嘢又即係唔會咁快餐啊，咁可能你要即叫即整啊，咁樣嘛嚇，即係你要覺得咁樣先 keep 到嗰、那個即係新鮮，即係糖水鋪都係啦，譬如湯圓咁樣，你唔好話即叫即初啊，咁你即叫即綠都好啊，係咪啊？咁啊，先至有嗰種彈牙成，跟住可能有啲人中意誒過冰過落啲過冷河啊咁啊，先至哇好鬼彈咁樣嚇。咁但係咧，你出邊嗰啲糖水鋪唔係噶嘛，係咪啊？浸到粒湯圓 嚇爛噶啦嘛， 浸到即係一路滾住咁樣，一你一嗌就滗上嚟噶啦嘛。 係啊。 嚇！咁啊浸到成粒咁樣，咁咩牛丸咁大粒噶喎？係啊。嚇！即係大粒過牛丸啊！嚇！咁但係啲人似乎又好似唔介意咁啊！ 唔介意，因為食佢冇味覺咯，食唔出咯。 係啊，跟住又嫌嗰啲，又反而嫌嗰啲即係認真啲嗰啲咧，又嫌佢慢啊，成啊咁咯。咁啊冇計啊，真係大家要食垃圾。 又或者嫌佢誒好貴啊！ 好怪，唔係好似平時食嗰陣味咯。 哦，係好怪，係。係。一落少啲味精，又話你淡啊嗰啲咧。 好淡啊！ 係啊嘛，係嘛，即係唔食到你腎衰竭嗰啲咧，腎都失鹽啊，高血壓啦、啊，佢已經鹽淡，即係正常佢已經唔掂啊。 嗯。 係。 嚇！即係唔好話，即係要用 X 族啊。 嗯。 啊，就係咁啦。係有時個社會都係冇辦法，但係始終都要有啲人咧，即係一路要做啲高質素嘅嘢，亦都餓你唔死嘅。 嗯。 嚇、啊！即係你個個都用 X 族，咁咪留翻啲用 X 族嘅客，咪揾啲用 X 族嘅人幫襯咯。 係噶。 係啊，咁啊辛苦咗啲唔用 X 族噶啦。 嗯。 嚇、啊！咁啊做食肆啊麻煩啲，因為租貴。 嗯。 啊咁啊！你做其他藝術工作啊，做啲嘢都叫做可以縮喺啲工廠大廈度。 係 啊，最慘政府都係要追殺呢啲係嘛？縮咗去工廠大廈都俾人追殺啊嘛！ 佢即係佢嗰啲利益對象話冇錢賺啊嘛！ 係嘛？一陣又要重新檢討呢個活化工廈嘅政策，可能要即係重推啊！啊、而話最理想的活化就是整棟活化， 即係重建咯。 即係最理想的活化就是將個工廈變咗唔係工廈， 係啊， 變咗酒店， 嗯、 變咗咩甲級寫字樓 嚇， 嗯哼， 或者劏房 啊，甲級劏房， 甲級劏房， 甲級劏房啊， 私人屋苑 係啦， 係啊， 咁簡單嚟講就係殺。咗個工廈就係、 是、 殺咗個工廈就係活最佳嘅活化政策 嚇 嚇幾好啊！如果你諗下個醫生咁樣講都幾勁，最佳哇有呢個病點醫？最佳辦法就係懟冧你，係 啦 嚇懟冧你嚇、啊，就係、是、重新生過嚇、啊，就係、是、最佳嘅醫治方法 嚇。 啊即係呢啲簡直不能接受啦，係咪啊？ 係啊， 嚇咁嘅嘢都講得出嘅，真係嚇、啊。即係所以我哋即係難怪，即係香港人唔憤怒啦。 嗯哼， 嚇、啊，即係以前嚇、啊、奪命撈鬆個舊鋪無蛇話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啊嘛？ 嗯， 香港人其實都好憤怒噶啦，嚇、啊、憤怒到有少少木鬼咗，嚇、啊、木曬。係啊，嬲得太多啊，嬲到木咗嚇，俾、嗯、針吉都冇反應啊，有時嚇咁、 嗯 啊、所以點我即係我係睇到香港人呢幾年咧，我覺得係有啲失望啦，我都係、 嗯、 啊嚇，即係失望唔係在於即係我哋嘅能，我哋冇能力同呢、這個即係政權去抗爭啊，又或者我哋即係一路會每況愈下咁樣嚇，係、 嗯、 在於見到香港人咧即係。即係灰心啊！ 嗯， 嚇、啊，即係你諗下大陸嗰啲人有好多都未灰心，我哋邊係得嚟灰啊？係、 嗯、 咪？見過文革，見過大煉鋼、大躍進，嚇、啊，見到通地屍體嗰啲，係咪？而、 嗯、 家都有啲人唔灰心嘅，大陸好多啊！啱啱又有一單過萬人上街， 嗯， 係咪？仲要講嘛嘅咩？要反咩貪腐啊？咩又要講呢個人權啊？呢啲啊嚇，即係已經進化到唔係淨係講嗰啲咩嘅化工廠啊，維即係唔係淨係維權啊？ 嗯、 即係以往我哋睇啲新聞咧，大陸嗰啲出嚟大型嘅示威咧，一定係維權噶嘛。 嚇、嗯， 啱、啊、啱開咗個咩乜 Q 化工廠啊，喺我隔離啊咁樣嚇、啊，或者買咗棟樓啊，但係就。走咗佬啊，咁樣嚇個發展商，跟住又官商勾結啊，咁樣嚇，嚇不生積蓄，付諸流水啊，咁啊嘛。但係而家佢哋都即係開始，即係覺得個社會好唔公義啊，咁啊，即係至少啲標語係咁啊，嚇即係唔同咗，嚇咁我哋邊得嚟灰啊，係咪？ 係啊， 嚇食好住好，即係保持發聲啦，嚇咁啊，發係有希望嘅，嚇。即係好似一隊魚腩隊啦，魚腩隊咧，即係踢波咧，有啲即係任人湯嗰啲咧，嚇咩聖馬利諾嗰啲咧， 嚇唔識喎， 嚇即係嗰啲你睇嗰啲世界盃外圍賽嗰啲，就會見到有啲魚腩隊嘅，嚇 即係成個國家得幾廿萬人啊，咁啊揾十一個出嚟踢波咁啊，又或者嗰啲你睇意甲啊嗰啲，即係榜尾嗰啲球隊啊，佢唔係任你數嘅喎都。嚇、即係佢贏就未必贏得到，波啊未必入得到。但係佢哋都唔會俾啲強隊咧，即係數個7-0啊嗰啲，7-1嗰啲嘅喎。咁有即係佢咧都會俾啲強隊咧有壓力嘅。你佢會防守嘅。咁當然弱隊咧就梗係要著重防守啦。即係我覺得香港即係要唔好成日諗嗰啲一步。到個位嗰啲咧，嚇、即係到肺都到唔到啦，點到位啊？ 咪話咯， 即係又話，即係成日講埋啲嘢，喂，你做呢啲嘢唔通聽日有民主啊？咁你講埋啲嘢廢話嚟啊嘛，係咪啊？嚇，你食呢碗飯，你即刻高咗啊？咁你個僆仔唔好食飯啦，係咪？ 唔會噶嘛， 係咪？即刻快高長大唔會噶嘛， 啊、 有好多嘢都係我哋靠累積嚇咁、樣。咁樣得翻嚟嘅，嚇咁、就對付一個強隊更加啦，嚇、每一次嘅失誤係可能俾人，有時有啲失誤可能俾人入咗一粒噶啦，嚇、因為人哋強啊嘛，嚇、即係所以唔好做啲自殺性行為咯，嚇、空城計啊咁啊，又或者全部貪勝不知輸啊，啲後防谷曬上去啊，咁諗住今次掂啊嚇。全部上曬去攻啊咁樣嚇，點知俾人嚇、中門大開，俾人入曬咁樣嚇，嚇、即係守住防止赤化，嚇、即係司徒老狗嘅概念，嚇、主要就係防赤化，嚇咁啊即係某程度我同意呢種嘅，嚇、再諗進攻咁樣，嚇、咁當然進攻係難嘅。即客觀上是難的、即錢啊、力啊、武力啊各方面啊都是即處於下風、但是我們有一樣東西，即和理非最重要的公民抗命最重要的最強的威力就是人多嘛、即只要夠人多，就算你逼不死對方，你都不會被人逼死的嘛，啱唔啱先？係嘛？你下下都十幾個人拍大巴守住個龍門嚇、美斯都搞不掂啦、你哋班友要踢波啊，你俾我踢波啦、你成日都守到咁樣滴水不漏咁樣，即所以都即仲有一段長的時間，我哋都係需要即保持香港人的以往的一種堅韌的、不過後生仔就沒有這種堅韌了、我見到有些後生仔，我察覺到市面上有些後生，社會上有些後生仔又說那群港豬、你抗爭我的份呢，為了這群港豬、值得嗎樣、但是這些年輕人是沒有為過香港做過任何事的嘛， 是啊，得個港字， 得個港字啊嘛，所以咪又俾啲靚妹突咯，係咪？你為香港做過啲咩啊？係咪？講到好似為香港犧牲好多咁樣，就係咁啦。嚇嗱，一路俾人有啲音樂咧，就是、表達到呢啲嘅。一路俾人揼咧，揼完又爬翻起嚟喎。 哦， 跟住爬翻起嚟咧，又俾人揼翻落去。 又 爬翻起嚟。我就想起這一首音樂了、 發癲啊！呢個就唔係發癲，呢個指揮叫Fiscal， 係啊。 非常精彩。 係啦，咁樣柏林愛樂嘅舊嘅錄音，咁就柴可夫斯基悲怆交響曲第六悲怆交響曲嘅第三樂章，咁就呢個錄音咧就係、是、Deutsche Grammophon 德國留聲機嚇唱片公司發行嘅。Fiscal 咧真係呢個被大大遺忘的大師可以說得上是多才多藝，很多人以為他是奧地利指揮或者德國指揮，他是匈牙利佬來的其實、哦就這些神即這些天才來的泛泛店那些來的即 15歲第一次做指揮那些來的、嗯 15歲毛都未生齊， 毛都未生齊，就好像黃之鋒反國教的時候咁，係、嘛？生齊未啊啲毛？ 係啊。 嚇！你又知 道？我點知啫？ 嚇！得黃毓民先知佢生齊未嘅啫嘛。 啊，係咩？ 有評論過佢毛都未生齊啊嘛。 哦。 嚇！乜毛都未生齊應該係。 哦。嚇！ 咁嗱，Fiscal 咧就我以前不識讀啊，咁樣 Frisay 我讀了 Fricsay 咁樣嚇，咁但係後來咧就我聽人讀叫 Fiscal 咁樣嚇，咁就布達佩斯出世1914，佢咧就跟呢個巴托啦，高大兒同埋多如多叻靚兒啊，多如啊。 講什麼 學音樂杜蘭兒三個即匈牙利的作曲大師、尤其是巴托和高大兒大家都聽過、我們上個禮拜 都播過高大兒的作品、就另外呢他呢就、是學鋼琴啦、小提琴啦、單簧管啦、仲有秦崩啦，同埋敲擊喎，同埋作曲啦，仲有指揮， 乜都學曬啊！ 係啊，個哇，真係好少人開咁多飯嘅，吹秦崩嗰個又拉琴喎，同埋玩埋木管喎 ，clarinet 喎， 全部一齊自己玩， 仲識敲嘢喎，咁鋼琴啊，好多都玩啦，係咪？咁就即係好多繁瑣，不過身體就唔係幾好啊！咁就即係成世都俾即係個身體困擾咁樣啦。 啲文人都係咁嘅有時 候。你咁勁冇辦法，天道英才啊嘛，正所謂你呢啲真係英才嚟啊，真係係咪啊？你見董建華咁耐都未瓜，你就知啦，係咪啊？即係呢啲咁嘅老懵懂呢啲就唔會死噶啦。係嘛？袁國強嗰啲又係好長命嘅，因為好多人祝福佢啊， 祝福佢 長命百歲，長穿土難，咩百病纏身，長命百歲啊嘛！而家係 啊， 啲人咁樣咒人噶嘛，祝你唔好死啊！ 要百病纏身， 百病纏身嗱咁啊 ，Fiscal 咧就胃癌啦，48歲就瓜咗啊！ 哦， 咁啊幾可惜啦！咁就Deutsche Grammophon 有近年係有幫佢出過一個 box set 咧，係全集嘅，咁就都不乏好多好精彩嘅錄音。咁頭先嗰個音樂你覺得？似不似我剛才形容的那些弦樂慢慢滴滴滴滴滴滴滴濕濕碎碎跟著被個敲擊一下砰一聲一路 build up 砰一聲又跌下去但它又重組回有好像那些社運一樣濕濕碎碎散收收跟著又走回一起樣又一鼓作氣跟住又砰一聲又打翻落去，係嘛？你睇香港其實都經過好多灰心失望嘅時候噶嘛，係咪啊？89年大家又話要移民啊，冇得玩啊！到97嘅時候，大家又話要移民啊，冇得玩啊！見到董建華咁，見唔開胃啦，又冇得玩啦，又話要移民，又話要走啊，係咪啊？即係慢慢咁樣又走翻上嚟，慢慢走翻上嚟咁樣 是没办法的。那就就是你好像查可夫斯基咁，呢首嘢叫悲怆交响曲，但是呢整到咁临尾直情即係即係好似軍操咁樣，一鼓作氣咁樣叮叮棒棒走翻上嚟，即係 at least you try， 即係就算最後怎樣都要保持個鬥志啊嘛，係咪？嗱，講起呢個音樂咧，即係上一集我哋咪係講呢個咩戰文密報啊，嗰啲戰爭有好多歌曲啊咁樣咧嚇。咁啊，我想講一講咧，就係、有啲人咧，嗱音樂咧，永遠都係同即係個社會或者個戰爭係。戰爭又好，社運又好，啊，即古今中外，即是由激勵激勵打氣，即是比比皆是，是不是，即正所謂什麼光加熱就等於火，火加歌就等於我，是不是有歌，就有人，有人就有歌，是不是，即有些人呢即係話咩又是今天我啊咁樣嚇，唔好再今天我啦咁樣嚇嚇，即係又是唱歌啊咁樣嚇。咁呢個係好幼稚嘅，好無知嘅，即係你唔中意今天我，你可以轉第二首嚇。咁，但係冇辦法，你大家都識就是今天我啊嘛，係咪啊？你喺旺角唱下唱下都冇夾好噶，都冇話我哋要唱今天我噶嚇。咁大家都有共鳴嘅歌啊嘛，激勵到士氣係嘛，打仗都係咁樣啫嘛，即係社運又好，打仗又好，搞革命又好，革命好多歌曲㗎，即係我哋都未費事整一集嗰啲乜鬼 Red Army 嗰啲紅軍啊嗰啲啊，全部激勵好多係激勵士氣嘅歌曲，咁就。呢個好緊要嘅，個士氣好緊要嘅，係啦，士氣唔好咧，即係你係咩強隊，頭耷耷乜嘢都冇用嘅，即係你就算你係咩皇馬巴塞都好啦，即係你頭耷耷咧，你就唔使踢噶啦，嗰啲拳擊嗰啲教練咧，我睇過一個節目咧，就即係注射嗰啲。拳擊嗰啲教練咧講埋先，就係咧激勵嗰啲拳手個士氣係好緊要啊！咁啊有個節目咧就喺度比試，即係喺度度嗰個拳手嗰個嗰個腎上腺素啊！咁啊嗰個量啦，咁就同埋同佢嗰個一拳打出去最重嘅一拳打出去嗰個關係咁樣，咁啊注射腎上腺素咧就令到嗰個拳手咧就。勁好多啦，即係嗰一拳咧，哇，重好多嘅。OK， 咁但係咧，跟住同嗰個一個好嘅拳擊個教練咧，喺側邊啊，猛咁喺度，即係我哋有時睇拳賽，咪有個教練喺度係咁吠，係咁吠嘅，對住嘅嚇，即係類似講埋啲你怯就輸一。貼就輸一世啊嗰類啦嚇，你唔係咁乜乜啊咁啊嗰啲啊，咁咧發覺咧一個咁嘅士氣嘅即係拳擊教練嘅提升咧，令到嗰個效果比起注射化學物咧，比起注射腎上腺素咧，仲勁，一拳打出去仲勁，咁啊即係啲球隊都係啫嘛，好嘅教練你估佢真係？有時即係真係好識踢波咩？係嘛？有時啲咁個同阿 Sir 咁都識嘅嚇。咁但係有時有啲好嘅教練咧，你諗下一個即係譬如好似之前咩甘地啊，即係意大利嗰個國家之前國家隊嗰、那個，一去到一隊新球隊嚇，好多嘢都冇做過噶嘛。即係好多 training。得嗰幾個 session 啊，咁樣嚇，根本對波唔係你一去到就即刻可以做，即係做到好多嘅咩戰術啊、性嘅改動啊嘛，即係對球隊都係嗰隊嚟嘅。咁但係一個好嘅教練去到咧，哇！即刻贏波啊！嚇，呢個士氣好啊嘛，係咪先？ 即好像柏林愛樂咁樣啦，我講過呢個故仔啊，係柏林愛樂嗰個打定音鼓個復 Wenger 年代嘅，亦都俾卡拉揚指過。即係佢講復 Wenger 勁就勁在咩咧？就係佢打定音鼓好得閒噶嘛，有時有啲作品咧，即係成個樂章可能要用佢嗰陣時就打到打幾下，打到叭叭聲啊嘛。但有時好得閒噶嘛。未出到，未出到個地， 部分時間都會好得閒。 因為你知啦，敲擊不是好像中樂那些嚇，平平白爛咁樣，由頭大到落尾啊，好多時都嚇，即係要攞嚟輔助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climax 啊嘛。咁就咁啊，佢話得閒咁咧，佢話佢就話耷低頭咁啊，又話咩睇下個樂譜啊，成啊咁樣啦。 係 咁啊！嗰一次咧就排練咧就唔係福 Wenger 指揮，就有個副手指揮。咁就咁啊，咁佢就睇樂譜啦。咁突然間啲聲唔同曬，哇！好奇妙嘅聲音，突然間啲聲靚曬啊，咁樣嚇嚇，唔知發生咩事嚇。咁啊，望一望個指揮又冇發生咩事啊，冇乜嘢。再望遠啲。原來福 Wenger 走咗入嚟， 哦， 係，嚇，嚟巡，嚇巡倉，嚇，睇下你哋班友搞緊咩先咁樣嚇 ，check 下啲聲靚曬，即係有時一個即係有一來佢有領袖魅力啦，嚇，咁亦都係即係佢俾到啲人有個士氣咁樣，係，自然整件事就不同了、贏和輸有時都是這樣、是吧，還是打和這樣，就是這樣咯，即所以不要經常說晦氣說話，什麼有今天我啊這樣、是吧，一陣又說、吃飯都沒用了，吃完飯又要餓、這樣不 要吃了， 是啊，即這些即係一陣又介紹啲好嘅健康食品又說，又話係食咗就好，咁會唔會唔食嗰陣時候又會差翻？咁梗係會啦嚇、啊，即係係咪啊？即係有啲人啲中意用咁嘅態度同邏輯嚟講嘢噶嘛？係、我唔見你又問，咁點解你又食飯咧？係咪嗱食咗飯、你咪喂咁唔食會唔會肚餓先咁樣？你話呢個正啊咁，你走去睇埋嗰啲咁啊乜鬼乜食男女啊嗰啲，走埋睇埋嗰啲 Facebook 上人 po 啊，邊度又有新嗰啲咩日本又嚟香港開啊，又乜鬼咩吉列牛啊嗰啲，又話快啲去試一下咁樣啊，你唔問嗰啲，喂食咗我知係好食。同埋飽咁樣嚇，份量又夠嗰啲，即係好鬼多份量嗰啲有方體咁。你唔問嗰句，喂咁唔食會唔會餓肚餓先咁？係咪啊？有啲人中意咁樣噶嘛，調翻轉噶嘛。係啊，咁唔食梗係會肚餓啦，係咪啊？咁但係你就要有好多嘢，你就要持之以恆啊嘛。我哋嘅對手咧，即共產黨咧一定係會唔會放棄噶啦？即係。你看這個九瓶共產黨你就知道九瓶所謂共產黨的邪性使然即是它是一個病毒來的嘛它不會檢討不會反省不會改變它的特色的即是它一定即好像國教一樣 你可以阻它但它一定你抵抗力好的時候呢那個病毒呢就會射一射你嘅嚇，你唔會俾佢入侵得到嚇，即係你一虛弱嘅時候，你就賴嘢噶啦嘛嚇，即係一定要即係知道呢樣嘢咯嚇，咁所以你唔好話咩又話斷尾又話剩啊咁樣嚇，即係飯係要 keep 住食先至會飽嘅嚇，即係呢啲抵抗咧，亦都係要需要持續嘅嚇，即係直到有改變為止啦。所以香港人是不應該絕望的是吧咁即係失望可能有但係唔會絕望啦都係嗰啲嘢啦係啊係啦咁不如就播首呢個羅恩格林嘅序曲俾大家聽下啦好鬼爽快啊 加上短，咁我哋就完結今日嘅節目，講埋拜拜啦，好唔好啊？ 好 啦，拜拜。